第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 杜蘭特，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講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即係手出手嘅個位置咧，就係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係 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呢個咁嘅掟出去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 嘅。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得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 做咗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啲嘢，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對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節嘅足球頻道。哇，頭先阿的已經透露咗，我哋可能做四節啦，放假。咁加上就星期一可能唔使翻工啊嘛。 係啊， 屌啊，其實唔係真係，我哋唔會關心今日週中啲賽事， 但 係關心週中有冇暴風球。特別係我啊，大佬， 而家話10號， 我真係唔係一定暴風球。 唔係，應該係禮拜日 要撞啱去香港啊嘛。係啊， 呢個問題一樣啊嘛。 我哋最關心嘅球員就叫 Tinto。葡萄牙球員嚟嘅， 究竟嚟唔嚟到咧？ 係 呢個中文譯名叫做嚟香港咧， 叫天道。OK， 咁啊嚇，密切留意佢路線啦。咁我翻嚟咧繼續啦。咁啊，我諗跳去嗰座死亡之組講下啦，兩場波。F 組馬賽就作客1-2，咁啊輸俾阿仙奴，同埋呢個拿波里主場就贏呢、這個。 馬賽主場 嚇、啊，馬賽主場1-2輸俾阿仙奴咯。 係、 跟住之後就拿波里主場就贏2-1就贏啊多蒙特，兩場都係2-1。咁啊，先講下阿仙奴啊，咁啊話10場嘅作客連勝啊，好巴閉啊！ 犀利 啊！跟住就今季應該係開呢嗰場輸咗之後一路都贏係嘛？ 搶維拉。 直贏 嘅位， 直贏落去， 但係好似贏親都係多過一球係嘛？ 嚇！ 啊唔係，呢場唔係， 熱刺嗰場都唔係， 熱刺都唔係。咁呢場其實都緊要㗎，即係如果有睇嗰個過程就我哋特嘅預早，我哋都有做少少預告啦，即係都話馬賽對波其實就佢係廢廢地嘅，不過但係嗰個後防咧就好，即係好鬼守得，同埋呢隊波咧你係如果對住佢其實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就係、是。呢隊波呢就算係俾佢搶到個波呢佢都唔多鍾意打反擊嘅、即係嗰啲攻勢又好鬼立落嘅即係鍾意呢拿住個波 hold 住嚟慢慢做攻勢但係嗰啲攻勢又唔係好強嘅啫咁所以你即係呢即係大部分時間佢都係擺好重兵喺個後面死都唔出嗰隻嚟嘅咁但係呢就雲家有啲辦法㗎喎、即係又一次再係作客贏呢個馬賽係會贏得辛苦但係我覺得即係嗰場波其實 其實搞好耐都係打係和緊波㗎。咁、一路即係等到和仔下半場開到個紀錄，咁跟完之後先即係先可以藍絲又再加多。 咁啊，嗰波好坦白，就真係個後衞真係好曳。 15號啊，咩啊？ 係真係個Morel 啊，真係曳得好緊。 嗰只30歲嘅左閘， 唉，真係頂頭槌都唔識頂，大佬你真係牽埋眼咁樣，真係望唔到個波嚟頂頭槌嘅，咁啊死啦！ 係，即係佢驚頂到個頭痛啊嘛。咁啊，呢場波叫做就係贏咗啦。咁啊，攞呢三分咁啊，阿 Steven 有冇咩睇法對自己隊波？ 其實場波就講真，馬賽即係一貫作客啦。其實馬賽主場咧，佢主動啲嘅，即係反而係阿斯奴咧就應該，我覺得係打完上半場嘅中段開始咧，其實已經覺得呢場波咧係入唔入到波嘅啫。因為其實真係好似頭先阿傑所講，馬賽進攻咧係唔到肉嘅， 唔到肉。 對阿斯奴嘅後防唔係真係咁大威脅。 呢隊波俾迪根斯教死咗嘅，即係你要而家雖然轉咗領隊，但係啲仲真係我諗仲要俾多一季兩季佢，都係都轉啦，因為啲真係太多啲。防守性 concept 好強嘅球員啊！ 我諗要俾多啲 credit 就係、是、發明利啦，因為其實佢嘅翻嚟咧就見到中場咧，佢係令到阿藍絲係更加生嘅，即係因為其實就係、是、兩個都肯走嘅球員咧，係真係好似上一次我同喺短短兵都有講過，就係兩以往阿斯圖就係太多人 hold 波，走位嘅球員太少，但係今而家嘅就係多發明利， 多發明利鬥住藍絲嗰只咧，成日擺咗喺前面嗱，即係。阿仙奴球迷成日講㗎嘛，藍絲就成日應該打個防中，但係就打得好前㗎嘛，但係你而家有費明尼呢，就鬥返住佢就好啲囉。咁今年就死好多人㗎啦，因為佢已經入咗6球波，即係有6個人死咗㗎啦，即係大家要搵返啲6球。 等我等緊 佢失職㗎。 我等緊佢幾時到快㗎。 因為佢失職㗎，因為雲家賽後嘅話，喂，阿雲家賽後就話我真係完全唔 expect 呢條友可以喺季初入到6球波，即係佢如果聽到呢應該呢就跟住個賽事呢就唔該去修練返少少。 冇錯， 即係係呀，其實佢應該入6球波咁多嘅。 原本原本雲家俾條路佢就應該係想佢學阿迪達咁樣鬥住個威打，咁但係而家就係、是。 佢都 係 鍾意成日擺前面囉。 冇辦法，但問題而家佢咁 sharp 呢我都講過，即係就係對韋舒亞嚟講係一個樽頸啦，因為佢就好似而家韋舒亞嘅佢咧，就等於一兩年前嘅藍絲。 其實 OK 嘅，我覺得你就算嗱，譬如艾迪達未出嚟啦，艾迪達出嚟都會鬥住佢噶。即係個中場嗰位嚟，仲有卡蘇拿之類嗰啲，即係啲有經驗老命嘅球員都會。 At least 就證明證實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淨係藍絲搭韋舒亞係打呢個雙防中咧，就一定唔得。呢、這個係肯定， 梗係啦， 肯定 梗係啦， 因為呢個係一定出事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即係我覺得發明嚟要讚嘅就係、是，因為佢嘅中間真係鬥咗好多波，係、令到一來馬賽進攻迂迴啦，咁令到係阿斯圖嘅後防真係喺相對嚟講個壓力係細咗，後防唔係真係咁強啊，大家心知。 知道。 但係問題係佢真係鬥到一啲位咧，係令到啲閘啊水上去到，譬如 KBC 係上得好緊要，斯尼有時有幾場波咧，甚至同佢係大家鬥鬧啊，即係你拉翻好啲啊，鬥翻住個位之類。但係問題，發明利就真係會幫手鬥到呢啲位咯。咁你話進攻方面就係、是上半場就奧斯比較靜啦，即係我覺得係可能始終係即係真係要攰啊，或者點樣咧，或者大家係未真係夾得好熟嘅情況下咧，我上半場覺得奧斯係偏靜嘅。咁另一方面就係、 冇第一場咁 sharp 啦。 冇錯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和仔啦嚇、啊，即係呢個就係真係一向都係阿斯圖嘅 X factor 啦。即係佢嚟料嗰陣咧，就真係會好 sharp 嘅，但係一就算呢場波佢都嘥咗兩三個機會，即係我諗佢喺個射嚟緊嘅情況，我都係 上一場聯賽都係啦， 係啊， 嗰啲唔講啦，即係波商講曬， 係啦，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和仔嘅進步咧，其實就好睇佢同奧斯嘅化學仲有幾多。 喂，同埋我諗而家最大嘅分別就係咁嘅，即係如果同上一季比就，你唔使 rely on 曬和仔啊嘛， 即 係殺手多咗啊嘛，譬如奧斯二喺嘢嚟咗，或者就啲波嘅範數多咗啊嘛，藍絲嘅後上啦，或者仲有就係你奧斯二即係個供應即係去呢、這個俾 Giroud 嗰啲，咁你俾咗好多範數。咁你變咗就唔使話個焦點全部喺曬和仔度啦。 我再加多個 point， 大家如果真係有機會，大家都睇下先嘅時候咧，我未必咁好似阿傑斯咁講認同到阿祖係一個世界級前鋒或者點樣。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祖會每場波係做好多嘢，尤其是今季咧，除咗佢不停有波入之外咧，其實佢前面嗰個帶動性或者叫做喺個幫手引開個後衞咧，佢嘅走位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唔同早幾年，譬如阿雲佩斯喺度嘅。 嘅時候咧，阿雲九喺度嘅時候係一味就係只係佢入波配成隊波去配合佢，但係而家睇到阿斯圖踢緊咧，係一個幾整體。 唔係係兩個類型咧，但係我好中意呢個球員嘅，因為佢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勤力啊。 冇錯， 佢好中意，佢好多時會現翻出嚟，同埋你而家有你而家嚟咗個助攻王咧，即係對佢嚟講係一，我覺得毫無疑問一定有幫助。你起碼喺和仔嗰邊。即係個右手邊嗰邊唔使靠和仔，和仔鍾意爆爆啦，奧斯爾起碼我會有波供應返入去， 冇錯，所以 會好啲啊。 即係我覺得就係再即係好似禮拜二好波桑都有講，但係 anyway 我再回應多次就係、奧斯爾呢肯定唔係為買而買，即係如果你真係為咗抽下先嘅話呢，你再用咁嘅觀點呢，我會覺得你真係錯撚曬，真係冇可能。因為其實呢、這個我加咗奧斯爾之後呢，係真係成隊波係你睇到嘅嗰隊波球員嘅信心或者個層次呢都高咗、真係個整體性係出咗嚟。你可、即係我唔敢講話今年真係一定有個杯捧，但係你今年真係唔可以唔可以當阿斯圖留囉， 呢啲嘢真係 即係唔可以當係留囉。 我唔睇傷心 想你祝福㗎嘛，仆街 我咪嗌聲老少好嘢係咪先？有咩補充啊？阿師兄同阿Chip呢？ 冇啦，冇乜嘢補充啦。 冇啊，我哋就即係講下拿波利對多蒙特嗰場啦。咁就我哋賽即係我哋抽籤嘅時候都好戥多蒙特擔心㗎啦，已經 係 咁啊！ 唔抽籤嘅時候係戥阿斯圖擔心先㗎， 冇 啊，係咪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 嗰陣時未有奧斯爾嘛，好似 未抽籤嗰刻未。 唔係我先，我好肯定，我係話我對阿仙奴完全充滿信心。 我都話俾你聽，冇可能唔如佢嘅。 加埋阿神喺度，你真係唔使踢啊！即係你起碼出線兩個席位，你要預廿記啦。咁個問題，咁個關鍵就 OK， 你當阿馬賽死。咁你真係拿波利同多蒙特就好緊要啦，即係是但兩，我諗兩隊出一隊嘅啫。咁啊呢場波壞又唔係叫壞曬嘅，作客唔見三分啫。咁啊即係最緊要即係三場主場揸住喺手嗰三場攞得幾多分啦。咁啊但係呢場波其實都輸得幾冤㗎喎，即係成個過程，即係譬如話第一球波就喺左手邊恩沙尼嗰邊，但唔係恩沙尼出嘅，我記得應該係阿Sunega出嘅，應該係隻閘出嘅。咁就然之後就俾阿希古恩頂入啦，頂入咗之後就見到高普發脾氣啦， 係 哇黐住個第四棒，正齋想錫佢咁滯。 但係唔知點解會發脾氣？ 點解發脾氣呢？因為我憑記憶嘅啫，得呢個禮拜睇得太多波，我記得咧就係咁樣嘅。未入波之前嗰個 moment 咧，蘇寶迪就有少少傷，個球證就要求佢咧就出場治理。咁然之後咧就啱啱一開返波冇幾耐，咁高普就要嗌住喂冇事啦冇事啦，要俾返我個蘇比迪出、因為 拿 波利嗰邊就攻緊㗎嘛。咁、然之後呢佢都俾佢出，但係啱啱就蘇比迪咪就走到埋去，即係差唔多到阿希古恩度，咁希古恩頂入咗個波，咁佢就話因為我即係大佬即係叫我哋夾硬打小個咁樣之如此類，咁佢就發脾氣囉。咁、然之後就第一個趕出場呢就係高普，咁、然之後第二球呢就華丹費拿就發波溫啦，咁然之後又出嚟禁區就手球，咁又改埋出場，十個人就打十一個，咁最後就係2-1啦。個有冇咩即係睇法啦、呢場波大家？ 我自己冇睇， 你冇睇， 我冇睇。 O K， 仲有冇人有冇睇先？冇，我繼續講噶啦。 阿師子有嘢講， 喂，俾師子 有睇喎。 係啊， 捱眼瞓嚟睇嘅。 先講拿波利啊， 拿波利呢場就 賓仔對波、 因為你知啦，就意甲香港冇得播啊嘛。 係。 咁我就好懶，唔係成日上網揾 link 嗰啲嘅。咁我都唔為意，原來艾比奧爾啊，卡利莊原來都去咗， 係啊，過曬啊，係啊， 過曬 啊， 好聽足球道 嘅啫，即係完全唔知我淨係知道，我淨係知道有拉爾拿咯， 係， 咁我已經覺得夠贏冠軍，其他都冇留意啦，已經咁啊， 話咗你有精神， 你真係精神病，我嗰場波就我更正下先，希古恩嗰個頭槌，我記得係好似係比哈美助攻嘅。 比哈美助攻㗎，比哈美 ，OK， 比哈美助攻嘅嗰球就咁啊，冇啊，因為我知道就如果講拿波利咁，佢上季其實就打類似係3-5-2， 三個後防啊，係啊， 三個後防啊，兩個翼位咁樣啦。咁啊，今屆 改咗陣式咯， 改咗陣式就變咗肥賓最中意用嘅4-2-3-1。 係咯，就 咁所以咧就突然之間就。夠做咪得囉， 夠咗 你喺歐洲嘅， 我都要話俾你聽，佢真係得一套 咁歐洲嘅即係球壇場上面嘅話，其實4-2-3-1又真係唔好講笑喎， 大路嘢嚟咯， 大路嘢都夠做。咁調返轉講， 我反而睇到哇，阿咸師成真係勁咗好多， 係啊， 即係係突然之間好似升咗個 level 咁，有少少似即係以前喺利物浦睇嘅謝拉特嗰種踢法喎。跟住最誇張就係比哈美都可以做到，即係防中嘅角色。 呢個睇多陣，唔該你呢條友傻傻地嘅話俾你聽。 哇！呢個喺韋斯咸踢到成劈嚟 嘅，我奇怪我點解突然之間識踢波嘅，應該好古怪。跟住最我覺得最神奇就係卡利莊喺右邊咧，好 impressive。嘅真係，即係佢肥賓嘅陣式入面，佢鍾意打嘅四二三一嘅嗰兩個邊嘅球員呢，其實就係半前鋒嚟嘅時候，我成日都話亦都唔係翼鋒，亦都唔係啦，類似班牙約或者可能係古字嗰一種。咁卡利莊嗰隻入攝同埋喺邊路嗰個帶動呢，係我完全係覺得基本上係我估唔到咁誇張。而另一樣嘢就係我懷疑多蒙特佢哋賽前嘅準備真係非常之唔夠，即係冇嗱，我基本上睇到一樣嘢就係，喂佢兩個中堅真係唔知做乜，即係可能今季其實我睇咗幾場多蒙特啦，其實佢嗰對中堅都唔係真係特別 sharp 嘅啫。 德甲其實佢就受壓程度又唔係咁大嘅，咁呢對中堅咧就從來我哋都冇覺得佢好穩陣嘅，即係譬如上季都覺得有少少跌落嘅。咩賀姆斯其實就係一個咩球員咧？賀姆斯其實好，我哋都好少講呢、這個球員其實是一個好粗枝大葉嘅球員嚟嘅，即係有少少腳下功夫其實好曳嘅。譬如話佢自從佢揀咗入去德國國家隊，其實路維嘥好多時間就係逼佢打地波嘛。咁佢而家係好翻啲嘅，其實係幫到佢喺多蒙特嘅。咁蘇寶迪就我都可以叫 keep 住嘅，但係唔會話有咩進步嗰隻囉。咁但係呢度中堅都用咗成三幾季啦，咁就我覺得就只有跌就唔會有升嘅。咁即係間唔中就會有啲唔穩陣嘅。 咁你有對比嘅，即係如果講個後防嘅時候，你嘅對比就係你見到馬志豪真係。係啦，即同佢哋嗰個級數，再加埋嗰個叫咩新尼加嘛， 順尼加， 係順尼加，即喂真係爭好遠喎，佢哋嗰兩， 你覺得馬治奧好高啲啊？高好多啊？ 我覺得係啊， 係咪？哦 ，OK， 其馬治奧就轉緊個 打法 啦，因為以往好多季佢都係打住個3-4-3去踢，咁而家今屆就會踢翻個中堅位啦，順尼加就會踢個閘啦，咁其實仲有一個就係。賓仔嚟到之後就幾重用佢嘅，由暑假就碧圖斯啊，咁呢個暫時嚟講，目前好多時都係碧圖斯會搭住馬治奧打個中堅位咯，唔係搭住艾比奧爾打個中堅位咯。其實我想補充嘅就係咩咧？我哋都講過之前就係呢隊拿波里今季呢隊咧有幾係頭重腳輕嘅，即係後防我話俾你聽。因為而家只係打幾場波，而家都唔係打好多。呢隊波後防係有問題嘅，加埋你個老友阿拉爾拿咧、艾比奧爾啊，仲有呢啲馬治奧呢啲咧，你問我就炸彈嚟嘅。 我唔覺得喎、啊， 試過一鑊嘅，其實喺意甲有 拉爾拿係一個問題。 羅納嗰場就係咯， 先 輸兩球，跟住入四球。我一早預期咗俾大家聽啊！我話嗱，呢隊波咧，好多幾有我唔係從賭波嘅角度啦，我就係話，即係我都同大家好早講過，我就呢隊波好多好有娛樂性嘅比賽嘅將會，就係輸好多球後邊，但係前邊嗰個爆炸啊嘛，前邊個進攻能力強到不得了，因為你一個著曬火嘅恩沙嚟，跟住中間有一把能力嘅好高嘅希古恩，何西加你裝擺右邊長踢應該都有啲著數， 有用嘅， 再加埋鹹石啊嘛，呢個新嘅拿波里三叉戟即係恩沙尼希古恩加鹹石呢、這個，所以咧就前面係好強嘅，即係而家今屆你睇到呢隊拿波里嚇個前面 即係嚟緊對係 冇補充㗎啦，拿波里可以冠軍㗎啦， 係 哦， 可以冠軍， 可以冠軍， 哦 okay、 二甲再加歐聯啦，唔 係啊，今個禮拜 好似二甲都贏曬喎，蘇花 暫時 榜首， 佢暫時 唔係 佢 榜首， 暫時如果全勝贏曬三場嗰隊好似係 早幾唔係和咗， 唔係 ，sorry， 咁就係拿波里同羅馬。 系啊， 總之羅馬係其中一隊， 冇錯，係啦。 今屆今個禮拜嘅意甲有幾場大波㗎啦。羅馬你對咩啊 ？AC 對 AC， 係啦，對 AC 咪啦。 羅馬就對拉素， 羅馬打比對拉素，我哋一陣都可以講啊。咁啊，多蒙特其實有咩感覺呢？即雖然卡妹唔喺度啦， 米希達恩，我覺得嗰場，我覺得咁嘅米希達恩就好奇怪嘅。上場對漢堡嘅時候咧。就打得好嘅，咁但係其實你再睇翻佢之前嗰幾場波咧，其實米達恩我 相當之慶幸利物浦買唔到嘅、嗯，我覺得佢足球智慧真係爭好遠嘅。 你我哋開始同你有分歧啦， 哦，係咩？ 好啊， 我唔得啊，我覺得唔得啊。 我覺得佢，我中意呢個球員嘅喎，我由喺沙一彈我已經好中意佢，即係我就好中意佢 off the ball 咧，佢好識捐到啲位，然之後等機會嘅。佢喺多蒙特其實我諗我同卡妹同你嘅睇法會有啲唔同，我睇足曬啦。咁我覺得就係佢個表現嘅都係 OK 嘅。 米達恩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可以再睇多一兩場，因為季初佢有兩場波定係受傷冇踢，可能仲要時間隔。但係上一場波我覺得就係萊斯咧就好靜，同埋另一個咧就係大家都受即係好高度評價，譬如奧巴梅揚啦，我就覺得呢只嘢係。但係問題我覺得。 佢仲有一樣荷姆斯傷出嘅時候就換 Aubameyang 入嚟，咁同埋嗱，我就覺得咁樣，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係打十個人， 係呢個好緊要， 又作客， 同埋又輸一球，呢個好緊要啊！ 係又輸一球，多蒙特嘅板凳亦都係基本上都係有限㗎啦，雖然話加多咗兩個，咁即係呢隊波唔係一隊咩好大嘅 squad， 咁所以我覺得就只係同佢講聲不幸咯。 唔係因為你打少個輸一球係好就忌，你想攻又唔係想守又唔係都唔知點搞，同埋你打和。就打少一個就唔同喎，你可以守住踢喎，所以我覺得係好難踢。 即係如果你講歐聯咁嘅球隊咧， 有睇 嘅 嘛嗰場？ 有睇。 史雲賓達你覺得嗰場波踢成？ 史雲賓達麻麻啦，你如果防中咧，我就會覺得沙謙係進步中嘅，即係回復中啦。 但係仲爭好遠啦，同比佢之前真係太遠。 同以前未賣走嗰時爭好遠。咁但係我想補充多少少就係 Mkhitaryan 其實喺多蒙特係仲一個多個 function 嘅，呢個係睇得到嘅，就係咩？就係可以冚到後上，冚到入去中間咧，綠馬小禁區幫尼雲道夫斯基， 係尼雲入唔到嗰啲波，佢可以入到， 冇錯啦。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 就如林柏特執啊， 因為呢條友係執雞都少少係一個執雞王嚟嘅。咁所以呢樣嘢， 我諗呢場波唔可以作準嘅，多蒙 不能作準，但係失咗三分係幾攞命， 幾傷啦， 好傷啊！失三分， 係啊，呢組啊，即係捉佢 有排打啦，有排打嘅 呢組，我其實就。比較覺得係馬賽低， 馬賽係弱啲 嘅。其餘嗰三隊我咧都係差不多， 差不多。 我就唔會話特別覺得阿仙奴高好多。 唔係，當初我都覺咗，邊兩隊都係都冇得講嘅，因為呢三隊其實真係好近， 好近， 好近，好近。 但係個傳統啊嘛，即係阿仙奴係冇試過唔出線過人哋，好標炳。 咁啊， 標炳啊， 係好過曼聯嘅，起碼你都有試。 你講乜都得，你咪撚祝福得㗎啦。 啊！屌我話咗佢一定出線㗎啦，嗱咁啊仲有邊啲講下，仲有啲其他啲有啲組別呢可以 講下咩啦， 講下皇馬啦，皇馬嗰場波我覺得係假波嚟嘅，6-1作客咁啊贏加拉塔沙雷，咁首先招招即即嘅一定就係 hat trick 嘅 斯朗拿度 啦，咁但係你如果講斯朗拿度 hat trick 呢，嗱即係有一個再一次證實呢，佢 上 身 上黑。 係啦，即係退休之係都係唔會有朋友做，因為美斯係完全唔會俾面佢嘅。你 hat trick 完咩？我24小時後繼續 hat trick。係啦，咁啊，然之後你21次嘅 hat trick 咩？我24次。 係啊，冇錯， 真係好撚犀利，真係好撚堅嘅，即係。咁但係先講皇馬啦。咁啊，我覺得無他嘅，啱啱簽完張世紀合約，咁然之後咪交翻三球波俾你咯。嗱，呢啲咪就係斯朗拿度咯，即係唔會話場場有料到。咁呢場波絕對有料到啦。咁啊，首先就係斯朗就簽咗張堅抽合約啦，成為呢個禮拜就成為呢個全球最高薪價球員啦。咁啊，輕輕又高過美斯，都係要係輕輕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就唔簽約噶啦。咁佢而家就年薪就1700萬歐羅啦。即係乜嘢數字呢？即係每一個禮拜咧出33萬歐羅左緊，33萬4000蚊歐羅左緊啦。好喂，你咁啊已經係誇張到爆燈。咁啊，美斯咧其實係低過佢嘅， 低過佢。 美斯要加埋啲獎金等等嘅嘢，先大約一年咧係1600萬歐羅。 係啊，因為羅素要興 啊 嘛。 係啊，咁所以咁啊呢個其實都係皇馬嘅風格啦。即係你以前其實我唔記得咩，譬如以前其實喺英格蘭咧50年代富咸嗰啲都係㗎。 哦， 富咸嗰啲咧即係無端端咧就譬如以前咧講50年代 Bobby Robson 嗰陣時咧，嗰啲球員周身咧10磅15磅㗎咋。咁佢唔知突然間，我唔記得嗰個球員叫咩名啊，好屎波㗎啫。但係嗰個咧阿仙奴想買，咁啊你唔好走，我俾個100磅你。即係咁樣，咁然之後攞威啊嘛，因為全球報道噶嘛，大佬，咁皇馬梗係啦，乜嘢都要最多啊，買巴黎翻嚟啊最高身價，咁而家就全球出糧最高嘅又喺佢度啦，斯朗拿度，咁啊6-1，咁啊點解我話 假假地嘅，即係我覺得嗰場波淨係會撇曬。 哦，唔係，我諗加拉塔沙雷，我禮拜二都講啦，其實佢喺土耳其聯賽都係贏到一場咁大把，同埋佢對嗰四場波基本上佢啲對手都係啲中游或者係即係比較弱嘅球隊，所以呢隊波其實係有啲問題嘅，同埋佢基本上個風格防守都係唔好㗎啦。咁但係呢場波。即係有兩球波，起碼嗰 pair 中堅真係成日撞埋一齊啊！一個咁低級嘅錯誤咧，咁啊好難避免令人有聯想嘅。 佢叫做頂咗三十零分鐘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誒，譬如話仲有啲少少賽前嘅焦點啊，即係譬如杜奧巴咁啊，杜奧巴都係打半場啫嘛，咁啊即係真係冇乜料到啦。咁啊整體個感覺就。兩場嘅皇馬啦，咁啊巴里都係一個焦點嘅，巴里就打後備， 後備 上陣，2-0咗緊啦，咁佢就開始上嚟啦。咁啊賽後安切洛蒂嘅解釋，大家可以接受嘅，因為即係都係話佢嘅狀態仍然不足啦，咁所以 唔係都要適應下嘅，應該 就 會 俾佢打足全場啦。咁就但係會見到皇馬嗰個進攻組合其實個變動個變化就會大咗嘅，譬如話呢場波其實你見到 C7就會係踢中間嘅，即係然之後左邊係伊斯高，右邊係迪馬利亞，咁咧就C7就會擺咗中間踢。咁同埋我諗都要都問下大家就係點睇伊斯高呢個球員咧？呢、這個年輕球員其實幾不得了，即係好少可有多球好多球員第一季加盟皇馬即刻入局嘅，呢、這個係真係少有嘅一個嚟嘅、 我相信曼城 有助攻有入波， 阿皮堅尼應該係會好 抌心啊， 好抌心啦， 咁佢冇諗 佢，咁佢冇錢啊嘛， 冇錢， 佢冇能力， 唔關冇錢事， 睡唔到啦， 係啦，力唔夠地位啦，硬係 唔夠江湖地位啦。咁但係你見到皇馬嗰、那個就個前面嗰個進攻組合就。即係會多咗啲變化囉，咁亦都係C7想落見嘅，即係佢可以擺返去中間踢呀、咁樣啦。 唔係，我諗伊斯高就真係要健健康康囉，如果佢萬一有咩冬瓜豆腐就 摩迪囉。 摩迪又唔似係打咁前嘅球員嚟嘅，就似 摩迪力都係喺後面， 喺個防中位，係呀，防中位似啲， 係呀， 咁所以其實就要睇下，即係個後備嗰個板凳就個攻擊中場位就爭啲啦，似乎嚇。 有兩個球員我係想譴責一下嘅、即係今季一就係、嗰對中堅帕比同埋沙治奧拉莫斯，我譴責唔係話佢哋踢得唔好，係今季好多皇馬嘅賽事呢兩條友呢踢波矛盾呢、即係我覺得係、想屌佢唔知乜乜乜。 比就唔使講㗎啦， 好離譜出名， 但沙治奧拉莫斯呢根本就係、是、即係今日係狼過諗㗎啦，不嬲多。 我話俾你聽，收人工嘅腳呢即係多到不得了、每一場波都係。係呀，呢兩個 呢。比就但係人都知㗎啦，比嗰啲有時傻傻地㗎嘛。 唔係沙治奧拉莫斯其實都好矛。 矛㗎，佢根本係矛。 係呀。 根本係矛諗嚟㗎，根本就係、 是。呢個都唔係第一次見到㗎啦。係呀。真就。 即係睇下幾時有人收佢呢樣條撚樣啦。咁跟住就卡斯拿斯啦，呢個都係焦點啦。 悲劇人物 啦。出場。咁啊！但係踢咗15分鐘咧， 俾自己， 俾就係俾個毛閪咯，沙小拉莫 自己搞掂咗， 係啦，中咗下咁啊，就背脊有事咁啊，又繼續。 但佢兩個都係西班牙幫嚟嘅， 係啊， 自己做夾粉做長戲， 係咯，咁啊搞到啲自己人啦，咁啊但係 anyway 就都係叫有一個好嘅開頭嘅，即係皇家馬德里就咁啊， 應該贏嘅呢啲波應該贏嘅對加拉塔， 應該贏嘅，應該贏嘅，冇乜地獄球場 feel 啊，即係而家 冇啦，加拉塔沙雷我好大膽同你講，即係冇㗎啦， 收工啊，唔係同埋啲土耳其本土球員真係，你睇個世界盃外圍賽，即係雖然話而家仲有啲機會，但係你睇到真係越嚟越耷嘅，即 係 無論佢啦，無論啊費倫巴治都係一樣嘅， 土耳其好多入 咁，你冇理由而家仲靠住 揀入籍強國啲。比較強的球隊嘛，德國啊， 哎、你擺下美路打中間， 老蕭 都係危啊， 老蕭啊，呢個吉道簡啊嗰啲， 哥道簡又係啦，咁啊，仲有啲咩賽事咧？仲有 講完皇馬講巴塞啦， 巴塞就 三球就係 就冇乜嘢講喎， 4-0贏亞積斯， 即係美斯又連中三元喎， 係啊，但係其實就我睇過場波啲精華咧就。亞積斯係好努力咁防守嘅，喂，真係問題。 唔錯喎，頂到半場都係1-0。 其實佢好多球波咧，即係你預咗俾佢封冚，係咁撳住攻㗎啦。亞積斯已經係腳腳清㗎啦，佢用啲好消極嘅方法去對付，但係都係咁礙於質素啊，即係你俾 正常嘅作客輸四球。 其實即係美斯係入用咗球罰球去打開僵局，咁之後開始就散散地。 係啊，唔係荷蘭球隊都係有啲頭痛㗎， 都係慘 啊！歐聯嗰度有個水平，我哋都知道唔夠啦。譬如話，拆開少少就係沉。 昨晚 PSV 喺個歐霸都輸俾隊嗰隊咩嚟㗎？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球隊嚟，輸0-2。咁 呢個真係呢個真係大波， 爆得好緊要， 所以就不便評論啦。但你見到個荷甲嘅水平都係有啲問題。 主場輸啊！ 講翻對，即係阿積士對巴塞嗰場就。有一個球員倒戈啦，卻基治啦，表現就冇乜㗎啦，咁啊 預咗㗎啦， 係預咗。咁仲有就其實臨尾有一球十二碼就斯保神冰島嗰個前鋒啦， 俾阿華迪斯破翻出嚟啦， 係啊，有地哇救得好靚喎。 係啊，唔係最近其實我都覺得 華迪斯係 OK 㗎， 華迪斯係應該踢下國家隊正選龍門啦，我覺得。咁但係即係唔知啊。 誒，另外咪想講下碧基啊， 碧基。 你咪有逼嘅 唔係，其實講呢個就我講個故仔啦，就因為呢個禮拜其實都有單大單嘢，都玩咗一兩日嘅，就啲花生嘢啦，就係首先就逼機又出聲，就話即係 講咗個公開秘密出嚟啦， 就佢就話咧，即係我哋隊波咧就長期都係靠清粉，咁佢話咧，但係咧人哋隔離嗰隊波咧就從佢話佢自己收到風咧，就2002年開始咧嚟計起咧，皇馬咧已經使咗 120億咯， 1.2 billion 喎， 十係咪 嚇 billion 十二億， 唔係 billion 係 十 億 咁少嘅喎 ，billion 係十億啊，120億， 邊有可能就係 使？我唔知中文， 巴黎都 OK 1.2 billion 啦，有可能咁少啊？ 1.2 billion 啦，咁就 十年之間啦，即係 再做買賣球員啦，咁同埋咧。佢嗰個風波其實就主要唔喺呢度，佢風波就係咩呢？佢就話嗰啲大部分嘅錢呢，就係由一間即特別係今季啊買三個球員翻嚟，加埋嗰集嗰條數呢，就係同銀行借錢嘅，同嗰間銀行就叫 Bankia。咁 Bankia 之嗱嗰個就風波啦，因為點解咧 ？Bankia 係西班牙喺歐債危機嗰個房地產泡沫裏面咧，瀕臨破產，跟住然之後揾最後係 IFC 救佢，跟住再唔知點樣合併曬，然之後先隔先 翻 翻咗。喂，咁你而家仲有錢，仲有錢借俾皇馬咪即係嚇？有咩即係喂大佬就有問題㗎啦嘛，咁所以即刻搞到佩雷斯咧就出嚟澄清啦，咁但係到最後好彩都叫做暫時佢平息咗個風波，因為咧有人出嚟應頭嗰間咧就是、一間英資嘅銀行叫做唔知咩 Banco Santander 咁樣嘅，就係話 佢呢間都好大， 即係有啲錢咧就 唔係英資嘅喎， 佢話 Banco Santander， 佢話 自英資啊， 嗰個係有英國資金喺入邊，咁 <Okay. S 1> 然之後就即係我都係睇報道啦，嗰間我就唔熟啦，咁然之後 會唔會啊？會唔會啊？熱刺？個利維係有份㗎， 啊唔知道喎，咁然之後咧，佩雷斯亦都出嚟講嘅，喂，我哋大部分錢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借嘅，即係走出嚟即刻講嘢，咁啊差少少就引起即係軒然大波啦，咁啊呢單即係都當係花生嘢講下啦，咁啊同埋即係咁你其實講緊皇馬就嚟緊，其實我哋一路都冇提嘅喎，其實你知唔知佢有個？就嚟有個主題公園㗎嘛， 係咩？ 係啊，有主題公園， 係咪大陸啊？ 杜拜 啊， 哦，杜拜， 嗰個真係隨時真係不得了，即係佢都有，我想講嘅，佢都好幾有營商之道啊。喂，嗰個即係將嗱嗰個有五星級酒店，400多間房，跟住仲有 apartment 買喎，有 apartment 買喎，所以阿沙你應該要即係早啲啊去 holding 啊，咁啊仲有咧，喂成個島俾曬佢啊，跟住仲會興建一個咧。全世界一個直情喺一個海中心 啊，係啊，好似見過啊，係啊，係。 喂，嗰度係揾大錢嘅，而家已經博咗取，即係興建中啊，唔係喺杜拜啊，講錯，喺亞聯酋啊，應該係亞聯酋嘅。咁啊，然之後成個島，個島仲係咧，你由高睇落去咧，成個皇馬標誌嚟㗎，喂，好宏偉㗎。咁到最即係到陣時開咗咁啊，多條 財路啊嘛，係。 咁再第日啲球員又多樣嘢做啦，即係譬如你主題公園嚟㗎嘛，咁你咪幻想下中意迪士尼嗰啲咁啫嘛，即係你一入門口，第日 C 朗嗰啲喺度同你握。 哦，即係米奇老鼠啊，邊個唐老鴨啊嗰啲嚟喎 ？C 朗同你唔係 ，C 朗同你握手定係蛇龜個樣係 C 朗？蛇龜。 咁你或者仲有提高好多就業㗎嘛？咁你即係譬如有人扮 C 朗咯。係啦，人扮啊！ 同埋對於皇馬嗰啲球員嚟講，係一個好好爆房嘅地方嚟㗎嘛。 係啊，喂，嗰個係一個一條 幾勁嘅財路嚟㗎。咁所以即係皇馬唔會話淨係齋洗錢。 不過如果你講呢單嘢，即係之前講碧姬嗰單嘢，我都即係如果計埋條數，都信係背後係咁樣 嘅。梗係背後有 哇，大佬真係使邊有咁多錢俾你花，大佬揈都唔緊要啊。喂，講下另外兩場啦， 仲有乜嘢？ 兩 邊賽事 講另外兩隊咩啦？ 保雲達斯 意甲嗰兩隊啦，係啦。 AC 米蘭咯 ，AC 啦， 多場我有睇過，喂，塞魯迪真係可以贏嘅呢場， 係啊， 真係贏得好撚辛苦， 真係前鋒把能力好差。 原因喺邊度先？個原因係因為成隊 AC 米蘭係殘 Q 曬噶嘛， 係 喂擺嗰陣真係好 cute 嘅大佬，即係係 Q yourself，Q myself 嘅字喎，即係淨係自殺式咁樣，喂求其即係夠十一個人就擺落去啊，咁啊擺個4-3-3啦，大致上4-3-3啦。 邊個領隊啊？而家 AC？ 啊，基尼咯， 仲系基尼咯，仲系佢咯， 仲系佢。 但系佢伤到咧，你都唔信啊？不如大家净系知道卡卡啫，咁但系卡卡其实都唔系主力啦。咁你做啲 LCV 伤晒啦，就哇好啦，蒙到利和又伤啦。总之大部分人都系伤噶。 唔系你睇个中场系蒙达利迪庄加咪洛斯尼奴， 三防主场打三防中， 跟住前面搞一个叫 Bursa， 中间叫马迪啊。 系啊 ，Bursa 你听过未啊？ 我边个咩？吓边个？边个伤啊？ 边个？ 巴迪咧？ 有出到巴洛迪出到， 喂，跟住再出马迪啊，大佬！ 马迪先系废噶嘛？ 马迪系 早技转 系啊！呢条友可以打足全场，你又知道几缺人啦。咁大部分时间就好似阿超 揿住踢啊，俾呢个西奥迪揿。 西奥迪 作客嘅西奥迪揿住踢， 系啊，揿住嚟抽噶。 系啊，佢可以再爆多次。 佢系去到80分钟先至赢一球波，咁之后就 我贴西奥迪可以，之后就俾你怼啦。 臨尾啦，最後5分鐘到啦，咁啊輸兩球波， 輸埋第二球俾零，就巴勒迪利罰球，咁就執死雞啦，即係撲褲出嚟龍。 唔係，咁即係嗱呢啲就係即係呢啲，即係 AC 係已經多次係咁，我都話佢哋係好典型，即係好識踢呢啲被動足球啊，或者即係你佢點死，佢嗰個防守就喺翻曬度，咁同你死攣咯，攣到最後佢又可以再贏埋，攞埋三分，即係執翻嚟嘅呢三分，直情係咁啊A.C. 就係咁啦，咁啊早記 咧， 早記就和哥本哈根啦， 係 咁哥本哈根就其實就轉咗領隊啊，其實個領隊就係以前挪威國腳踢龍門嗰個蘇碧根啊，應該係好似嘅，咁嗰個就上屆其實英冠咧，你有見過佢嘅，佢係教狼隊啊，咁狼隊上屆就降班啦，而家今屆喺呢個列温踢， 因為我冇記錯，佢以前係教過哥本哈根， 佢教過， 之後就去咗，係啦，去咗英冠， 炒咗， 係啦，之後諗住 降班炒咗，再重返哥本哈根， 因為我喺巴塞睇過一場， 教咗好多年嘅其實， 我睇過，我就係睇西班牙睇過一場波，就係巴塞對哥本哈根，我記得係佢教，係 啦，冇錯啦， 所以翻返嚟教啦， 其實我禮拜二漏咗講咧，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舊年啊，洛斯查蘭特係好似又係領到祖雲達斯失分嘅，如果冇記錯，咁啊呢次又嚟次， 又係 丹麥 啊，所以真係呢嘢好巧。 咁早記又係好典型啊，意大利球，我都講嘅就係、是、即係好多人都話喂，4-1贏拉數咁，但係我都再其實講過好多次㗎啦，即係趁未再講多次啦。我覺得佢意甲嗰種霸氣咧帶唔到落去歐聯嘅， 係啊。 歐聯嗰個咧，我就成日都係好唔中意佢嗰種嗰個中場嗰個慢策動嘅嗰個問題咯。即係去到歐聯就真係會係成日都會有呢啲問題。 冇辦法，佢隊波係即係個派牌嗰幾個咧都係屬於偏慢。 系， 佢唔係屬於打到可以防反快速反， 因為你喺歐聯你真係冇辦法俾再一次，其實嗰場波我都有睇過下，即係你冇乜辦法係有時間，好似意甲咁樣俾你去諗嘅。 係啊， 咁你譬如你撞到嗰隊哥本哈根主場好好氣勢，搶，咁你其實好多早幾好多攻勢做唔到啦。咁同埋前面其實都要講下嘅，呢場波其實最第一個敗家仔一定係迪維斯啦，好多個 chance 都入唔到波，最後其實係靠哥迪亞雷納，然之後先可以即係叫做。攀翻平啦，咁但係我哋都講咗㗎啦，呢組仲同組仲有咩啊？仲有呢、這個加拉塔沙雷同皇馬，咁啊照計應該都幾正路，係早幾同皇馬出線嘅，問題係不大嘅，咁同埋都係典型嘅意大利球會啦，慢熱型嘅，咁 好正路嘅。咁仲有就仲有睇下先，仲有啲咩可以有啲噏下咧？曼城我哋冇乜點提過佢喎。D 組咁就我冇睇拜仁對呢個火車頭嗰場啦、嗯。其實我好想睇，不過冇時間，因為嗰場波有阿、本田圭佑啊嘛。咁、我啊冇咩講嘅。有冇人睇過拜仁嗰場波？3-0，如果冇乜，我就跳過去啦。我哋有睇，我就有睇域陀利亞對呢個曼城嗰場啦。咁啊，曼城都叫個頭開得幾好啦，3-0作客贏呢個域陀利亞。其實就早段兩隊嗰對域陀利亞 磨得好緊要嘅， 完直情撳住攻㗎，即係撳過一段時間嘅。咁啊叫做即係曼城都叫頂。 耶耶托尼射咗球好靚嘅波啦， 超靚嘅世界， 黐乸線， 世界波， 真係癲嘅。 咁啊點睇啊？曼城嘅歐聯之路，即係 我諗冇乜問題啦。即係我諗，即係去到呢個位。 今屆嘅抽籤好翻啲啦，即係唔好咁死亡。 唔係咯，你有隊墊底先啦， 冇咁大壓力啦。第一嘢，咁啊第二樣嘢，我諗個領隊英超嗰度即係留翻我哋稍先講啦，但係喺歐聯嗰條線，我覺得出線入去16強係冇問題嘅，即係今屆曼城係，只不過經驗搭救上好好多咯。 呢場波個陣容咧，其實同個英超咧，你首先我自己最留意嘅就係話。會唔會對波咁大陣容啊嘛？會唔會話即係分開一個歐聯陣容，一個英超咧，又唔太多角嘅，即係見到就係傑比斯嗰個位置就會俾翻高拿路夫踢正選啦。咁 唔係 Kitchen， 唔係 基 子， 講錯，基 子， 講錯，基子， 唔會賣， sorry， 嚇親啲阿仙奴球迷。咁然之後就繼續，譬如話，喂，我初預賽前會諗尼格度會唔會踢正選咧、仍然都唔會，咁仍然都係擺後。 即係正選， 好似係個英超嘅延續咁樣啦，只係個即係高拿路夫就會踢出嚟 左邊咯， 正選啦，左邊啦，右邊仍然都係 沙巴利達 啦，咁成個都係幾英超陣容嚟嘅。咁我覺得呢隊波就我哋等陣都會嘥好多時間，會講下今個禮拜嗰場曼聯打比啦，所以 曼聯 我諗就留翻即係一陣可以再繼續講下。 我講多少少嘅係，無論車仔又好，即係我哋頭先第一節講曼城都好，我諗個陣容上點解可能睇唔出嘅係歐聯一套或者英超一套嘅原因，兩個領隊仍然都係想。無論係佢自己摸緊班球員又好，或者佢自己都想班球員係暫時可以一路熟住呢個 form 去打住先。喺第二場可能去到第二場嘅歐聯仍然都係一樣咁樣。 係 ，OK。咁另外嗱，輕輕再講埋 C 組啦。C 組就四隊波 ：Benfica、安德烈治、奧林比亞高斯同埋PSG 啦。第一場都係正路波嚟嘅， 正常啦。 Benfica 就2-0贏呢個安德烈治啦。咁第一就安德烈治就唔係話睇到太有驚喜啦。咁另外就Benfica 你可以睇到啲新嘅球員嘅，今屆由呢、這個荷甲嘅希倫芬加盟嘅進攻中場杜力石啦，就係、是、哥塞亞維亞國腳、已經有波入啦。咁照計都係嘅，加埋曬啲舊球員啊、卡道素啊，乜有冇默契踢嘅？即係 Benfica 都仍然都有翻啲實力喺呢度嘅，即係我覺得感覺上都仍然係高過奧林比亞高斯嘅。咁奧林比亞高斯就1-4輸俾巴黎聖日耳門，但係講真，聖日耳門咧就真係唔係我覺得踢得好好嘅啫。咁四個入球咧。有3個係嚟自角球嘅，咁包括莫達入2個啦，跟住仲有咧就要講馬昆魯斯啦，馬昆魯斯就第一場叫正選地標高啦，咁呢我諗即係費事講咁多啦，可以撚埋落法甲講下啦，呢、這個禮拜會有場超級大波啦， 大嘢， 邊個做主場啊？ PSG 會 對 摩納哥，咁兩隊實力相若啦。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咧，點解話一講起馬昆魯斯，我都要提下咧，就係、是、我諗就嚟緊呢場波，我諗其中一個焦點啦，就係 PSG 會擺對乜嘢嘅中堅落去啦。因為即係究竟我諗泰亞高斯華係一 定膽嚟啦， 搭阿力斯啊，抑或搭馬昆魯斯咧？咁因為賽前而家講咧，就阿力斯可能有少少傷，但係阿力斯都可以出得嘅。咁但係咧，你又見到咧喺呢場波見我特別好留意嘅，因為我都係睇曬成場嘅 PSG， 即係歐聯嗰場，我就會留意下呢對組合啊，呢對新嘅中堅組合，一個嚟自 AC 米蘭，一個嚟自羅馬嘅馬昆魯斯同埋泰高斯華。但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呢兩個球員夾埋去踢咧。 幾鬼危險啊！因為呢兩條友咧都係好中意上腳嘅、 哦 okay ， 好咁你就變咗冇乜邊個係做爛仔嗰個角色㗎。咁反而你覺得喂留喺度老誒嘅亞歷斯咧係有啲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嚟緊嗰場法甲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白蘭斯延續翻歐聯，咁啊用翻呢一隊中堅咧。哇！對住翻即係法卡奧啊，仲有嗰、 詹姆斯洛迪古斯啊， 嗰個比利時仔啊，係啊，仲有詹姆斯洛迪古斯啊， 奧金 卡魯素 啊， 埋嗰個叫 做奧坎普斯。 奧坎普斯阿根廷嗰、那個，奧坎普斯阿根廷嗰、那個，仲有一個嗰個今屆踢得好好嘅叫做Carrasco 啊 ，Carrasco 啊，嗰個比利時咁呢幾件咧，捐東捐亞咧，咁我覺得呢隊中堅咧會有啲隱憂啊。咁、但係就密切留意啦。本週其實真係好多大字。 係啊，冇錯。 仲冇咩補充啊？呢場法甲？ 呢場法甲就要睇啦，係、簡單啲講句啦，係 起碼都要睇呢場。 因為其實呢場真係而家我就咁睇咧，話即係奧林比亞高斯真係好大鑊，真係有啲球員真係好多錯誤啊，先令到即係。4-1有咁嘅記錄嘅啫， 唔係成場 overall 唔覺得聖日耳門係踢得好嘅。其實今屆由法甲一路去即係贏波，佢係固然嘅、但係你話印象中有邊一場踢得好咧？唔多覺嘅講， 但係其實總體嚟講就摩納哥發揮就好似好啲嘅， 係啊，冇錯。 咁多場嚟講就 咁同埋摩納哥我哋都再提一次啦，就是、因為佢今屆唔使踢 歐洲 嘅 賽 事，其實佢就可以擺好多時間俾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一個法卡奧。就帶住一班年青球員，即係嗰啲 Ocampos 啊、Carrasco 啊呢扎咧，就俾佢哋去呢一季就俾佢哋去磨練嘅。咁所以呢隊波 expect 預期係應該係越嚟越好啊！ 我諗摩納哥個我諗即係。睇下搞唔搞掂伊巴謙莫域啦，都係嗰句，同埋卡雲尼啦，因為個最終結始終都係卡雲奴就唔係卡華路柏呢個艾比道，咁啊呢場波真係好考驗佢兩個啦，講真。 講多對啦，講多對、對手啊，即係歐聯嗰度，沙特同埋皇操。 嗰、那個咧，我哋留翻，我特登嗱，點解見我哋講嗰組咧？因為嗰組係曼聯，我哋咧就不如留翻咧，都差唔多啦，係咪？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有嘉賓上嚟， 係呢個好緊要， 咁我哋就留翻嗰組一次過講沙特佢， 好。 Stop.